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75%。 这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舞蹈家演员周杰去世，曾主演电影杨贵妃；假期前三天，北京市属公园接待游客超百万。今天，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在三天一次的常规核酸检测中，发现两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据导演胡雪桦证实，著名舞蹈家、上海歌剧舞剧院国家一级舞蹈演员周杰去世，享年59岁。1993年，周杰因主演陈嘉林导演电影《杨贵妃》获得第1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之后还在《宝莲灯》里饰演小玉的姥姥，另外还出演过《军中红舞鞋》《隋唐演义》《火烧圆明园》等众多著作，荣获1983年中国文化部优秀影片特别奖。我们再来关注，10月1号到今天，市属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市民游客105.23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5.7%。接待游客量前三名的是天坛公园15.58万人、颐和园15万人、北京动物园14万人。详细情况，我们现在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靳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假期前三天的市属公园的游园情况。 好的，那么国庆假期三天啊，第三天虽然是天气阴雨，市民游客啊到市属公园仍然是很踊跃的。颐和园、天坛、北海等11家市属公园啊，全天共迎接了36.16万游客，赏秋花、观文展，体验国庆游园文化活动。最热门的呢，分别是天坛公园是5.94万人，颐和园5.4万人，北京动物园5.01万人。市属各大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游览舒适度啊，都是处在较好的状态。游园环境及各类活动井然有序，公园工作人员在雨中加强暖心服务，湿滑路段增设防滑垫，做好志愿服务讲解和文明引导服务，确保游客安全愉快的游览。那么截至前期啊，市属公园的虚拟游园、无人清扫车、无人零售车、智慧导览等多项 5G 应用投入了服务。陶然亭公园各门区设置了 5G 智能查验一体机，游客可以通过身份证、北京通养老助残卡、社保卡快速无接触完成体温及健康宝的状态查验，避免了老年游客因操作手机不熟练而带来的困扰，缓解了门区滞留的现象，也已经累计服务游客20000多人了。市公园管理中心呢，节前发布了29项国庆游园的活动。截至前三天呢，市民游客观花、看展、参与红色深度游和科普文化活动的性质都非常高。市属公园环境优美，活动丰富，秩序井然，晴天雨天都呈现出不同的游园景致，市民游园意愿非常高。主持人， 那么继续假期后半程有什么游园建议能给市民朋友呢？ 那么假期后半段，市属各公园的票量都是非常充足的。根据天气预报呢，后半程假期雨水比较多，市公园管理中心也是为市民推荐了各项室内展览的活动。像中国园林博物馆的《唯以砖石砌园林，馆藏汉代文物展》，慈上园林《从外销瓷看中国园林的欧洲影响》展览，还有景山玉渊潭紫竹院公园的《紫禁之巅中轴之美，笔墨丹青抒情怀，宋版如今宋版书之美展》，京华秋韵当代人物画展等书画艺术展览，还可以参观观德殿、万月楼、有闲山馆、玉和金鹰展示等这些公园中的文化空间，来领略中轴线的申遗、北京风土人情、人文传统等不同的文化魅力。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靳旭带来的报道和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行动及交通文明示范路口创建工作的启动，北京市交管部门以118处示范路口为重点，对全市主要路口逐一摸排，多措并举，护航斑马线。近期新闻广播记者探访临近胡同西口改造工程，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小畅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那么小畅，临近胡同西口改造以来发生了哪些改变呢？ 早高峰7:30呢， 在临近胡同的西口，我看到路口的这个停止线和人行横道之间呢，增设了礼让行人的地面提示文字，这个路口呢是车水马龙。那么我采访到的附近市民说呢，以前在上下班的时间，过马路的时候，人跟车呢经常会混杂在一起。 近期呢，这个行人和机动车各行其道，分流更好了，过马路呢会更顺畅。临近胡同西口呢，是位于西单商业区，是西单北大街和临近胡同匹财胡同的交叉口，路口的南侧紧邻西单商业区，北侧呢临近地铁站，车辆和行人的流量都非常大。那么近期呢， 交管部门从保障行人过街、减少车辆交织等方面呢，对路口进行了改造和优化。目前呢，南向北是早上7点到晚8点禁止左转弯，这样呢，让车辆北向东左转弯呢往前走，到匹财南向去进行平面立交的绕行，这样可以大大提高了南向北直行的通过率。 那么据统计呢，最近一个月临近胡同西口的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行为减少了6成左右。但是据路口的文明引导员观察呢，在中午和晚间的送餐高峰时期，外卖电动车抢行和他们在等信号灯时候占用斑马线的情况仍然是比较突出的。交管部门呢也是多次和西单管委会以及美团饿了么等一些 外卖的企业座谈，提示外卖小哥呢杜绝常见的违法情况，比如说逆行、闯红灯和越线。同时呢，也呼吁广大的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要提高通行效率和专注度，尤其是不要玩手机和听耳机。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小畅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的，再见。 其他方面，我们再来看，今天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在3天一次的常规核酸检测中，发现两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经专家诊断都是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经转运到霍尔果斯市定点医院进行隔离医学观察。伊犁州霍尔果斯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已经排查密切接触者192人，全都落实隔离医学观察措施，相关流调排查和核酸检测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近日，教育部针对网友提问，专升本非成人高招专升本毕业后的第一学历是专科还是本科进行答复。教育部明确表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相关政策及文件中没有使用第一学历这个概念。教育部在管理过程中所说的学历，通常指的是个人获得的最高或者最后学历。 今天2021中国家庭帆船赛秦皇岛站在河北省秦皇岛国际旅游港落下帷幕。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小雨，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2.0，属于畅通，还是要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相关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清瑞，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 其他精彩节目。每天在你的世界醒来，给梦一个不一样的色彩，心跳的旋律，生命的节拍，带给爱你的我们美丽的期待。当我在你的城墙上眺望，给心一份不一样的豪迈， 自豪的笑容，年轻的风采，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北京，我的爱，唱。 敞开五千年的胸怀，让岁月看到今天的精彩，不一样的未来。北京，我的爱，拥抱一个新的时代，让世界把你记得，幸福就是我们的标杆。告诉世界，我们崭新的未来。